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男大当婚有心意，异性兄弟藏秘密，乐得改口叫姐夫，亲如一家同出气。各位看官都说呀，父母养儿为的是防备老，实际上呢，那父母啊，那都是一辈子为子女操心呢。小时候关心学习，长大了担心工作，完事儿还得忧心他们的亲事，也不嘛，咱今儿故事里的这位啊也是如此，可他跟别的父母还有点不一样，不仅从来不逼婚，甚至在面对子女姻缘的问题上更是比别人显得尤为谨慎。 咋了？ 哎，咋了？知道 你是嘴怎么了？最近吃什么烫上了？ 我最近风大。 风大闪着了给。 那闪。 你好好说话，要不你这么说话的话，你肯定台词得比我少不少。 咋了呢？ 没有，这不是嘛？咱哥俩，你说这那个领工钱了吗？这不 是， 咱俩在一个东家干活，这些年咱俩 关系好， 还有说的吗？你这么的，我看你舌头闪了，你也吃不了啥，我请你吃饭吧。 吃不了啥，请我吃饭？ 不是那个，就是你喝点酒嘛。 你这就生分了。 嗯，那你请我。 咱俩毕竟是异性的兄弟， 就是啊， 对吧？咱俩不是一个性别， 嗯， 所以说，咱 俩我是男的。 怎么了？ 我是男的， 不是异性兄弟吗？ 对对对，不是一个姓氏的兄弟，不是一性别啊。 对，不是一个姓氏的吧？ 怎么不是一姓氏的呢？我天，行了，你这个舌头我也不是。走，翠花楼，翠花楼，走。 这吃饭呢？你老这么破费，你说。 甭客气，来吧，兄弟，坐这儿。 来，服务员点菜。 哎，您二位吃点什么呀？ 这儿那个八两的宴席给我来一桌。 好， 哎、来 八两宴席一桌啊。 我加点小菜行不？ 加什么小菜？ 来鸡蛋炒鸡子儿。来， 那就是鸡蛋炒鸡蛋。 番茄炒西红柿。 哎呀，混一块儿不好吗，兄弟？ 土豆炒马铃薯，去吧。 要不你就这八两的不要，就要这仨啊。 掌柜的，后厨那有这菜吗？当然是没有了。那来一傻子，要不然咱们就去赶紧去给人做饭。 上菜。 哎，上菜。 吃着兄弟啊，喝着。 来鸡蛋炒鸡子。 西红柿炒鸡蛋， 不错不错。 土豆炒土豆， 做错了，做错了。 怎么了？ 是番茄炒西红柿。 番茄， 你分着做，没让你搁一块 儿。得嘞， 不好吃。 我给您单炒一个番茄炒番茄去。 好嘞， 来来来，兄弟，番茄炒西红柿来喽。 哎，你看这酸劲儿的， 愿意吃哈？ 不错，好吃这酸的。 吃吃吃吃吃啊，那个。你说那个啥哈，最近你挺好的啊？ 啊，挺好啊。 咱哥俩反正有日子没喝那。 不是 啊， 你跟你今儿请我吃饭，就 客气。你看哥哥请你吃饭有问题吗？老请你吃饭呢。 我是不是有啥事儿要说吧？ 有啥事？我能有什么事求你？ 有啥事说，做小弟能帮绝对帮。 嗯， 随便说，有事儿有事儿您说话。 我说了， 真有事儿啊？ 没有，我就是不是啥大事。 不是你说， 我不想当你大哥了。 嗯，不是， 不想 怎么了？ 不想当你大哥， 有啥事儿？这是咋？有啥怨气是？ 不， 咋的？ 咱哥俩，你听我说完，你不有个姐吗？ 不想当大哥，想当我儿子。 你出去吧，行不行？ 不是不聊天吗？ 那叫聊天吗？那叫 那叫当啥？ 你不有个姐吗？ 是， 不有个桃花姐吗？ 哦，你想当我姐的闺蜜是吧？ 哎，这个智商。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啥？ 跟小姨是这意思吗？ 小姨呢？ 不是，那叫啥呀？ 我就想让咱俩关系再进一步。 进一步。 不能是拜把大哥了，你想想。 亲大哥，滴血认亲的。 那不还是拜把大哥？你琢磨琢磨，你从你姐这边想。 我姐这边想。 啊、 姐这边。说哦，你要说我寡妇不是姐夫？ 对喽，哎呦喂，你这笨劲儿的， 我没明白， 你故意的吧你？ 我做我姐夫是吧？ 对呀、啊， 那我就小舅子嘛。 对， 行啊，我是没意见呀。 你没意见啊？ 是。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但是那个，我可以后叫你小舅子了。 那咱今儿就改口， 今儿就改口， 就改了嘛，打今儿起就叫你姐夫。 哎呦我天，你兄弟你不是小。 小舅子， 显得你太像样了。我跟你说， 有事儿就跟我说， 必须的。那啥， 没关系，没关系。 那不是，你知道现在不，毕竟还你姐还不知道呢，是不是、啊？咱俩就愣起来了，不好。那个，你回去之后，你探探姐你口风。 没关系，让我说，我多了解女人呢。 嗯， 是不是？我多了解我姐呀、 啊。那对，咱俩吃饭，这无所谓的。但是咱俩关系好，他知道是不是、啊？他也知道我。你回去你问问他。你问他觉得我是人咋样？ 你放心，吃完我就问。 看来啊，有了这小舅子的人品担保，这亲事儿算是八九不离十了。问题是长辈那关好像不那么容易过。姐呀， 哎， 姐。 哎呀，听见了，一遍遍的嚷嚷， 搁这儿，姐 啊，看见你了， 不挺好的、啊， 矮就矮吧，那我也能不至于看不见你、啊。 我不是武大郎，有啥看不见我的呢？ 嗯，你找啥事儿啊，石涛啊？不是，啥事儿、啊，强子？ 不是，你还你这我这嗨，就给你直说了吧，我这人不会撒谎。 你跟姐还有什么不能直说的呀？ 石头这人你知道不？ 啊，石头， 石头。不是大街上的满地都是那石头、 哎、 我知道， 我 那哥们儿， 你说那个长得挺帅那小伙子是 吗？我那哥们 儿，哎呀我知道，就长得挺帅的是不是？ 行了，成了， 嗯， 这成了，以后就你、 啊、 就你老公了。哎， 这 我姐夫 草率了吧。 就行了，行，没问题，我看不有点意思吗？ 可是 成了。 哎呀，我先别说那么， 就这么着了。 强子 姐。 哎，我跟你说， 一会儿叫姐来家吃饭。 哎呀，行了，我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 你说姐。你说我嫂了，你说 什么呀？ 嫂子你说 咱爹那儿，我怕你说对吧？咱爹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咋的？ 他那么，他一直就特别挑，不是我挑，是他挑，好吗？ 我明白了，你怕爹看见这石头之后想跟他拜把子，然后你们俩就成不了了。 哎，你是我弟弟吗？ 不是，我不明白啊。 弟弟，你今儿怎么了？这出去胡言乱语的。 你直说吧、 哎。你忘了？你看，我之前有那么几个男朋友，你看咱爹都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说，哎呦这个家世不行；一会儿说，哎呦那长得不行。 他说一定要找一个人品特别过硬的人才行。你看现在那媒婆都不给我介绍了，我现在都二十好几了。 姐你咋了？我是你弟，我能坑你吗？ 我没有说你坑我，我是说咱爹那个事儿咋解决。 我找的人肯定比那媒婆介绍的靠谱，是不是？尤其这石头呢，我们认识好些年了，那正经是我大哥。 没有，我没问题，你别跟我说，你跟爹去说好不好？ 那咱找爹去嘛。 你去 找爹。 那我回避一下啊，回避一下。 爹啊，爹呀、啊，你老长寿啊？爹，爹你说句话呀。爹， 哎， 你看一叫你就答应，有事儿。就是，这个，就是我姐呀、啊，结婚了。 啊， 不是，我想让结婚呢，我要找一对象，可好了。 怎么好啊？ 就是比媒婆介绍靠谱。 怎么靠谱啊？ 就是我哥们儿叫石头，关系可好了，我想把他介绍我姐。 叫什么？ 叫石头。 叫什么？ 石头。 石头， 不是石头了，是石头，大街上满地都是那石头。 你说你这孩子 硬又平的那石头， 你咋给你姐介绍个石头精呢？ 不是有那歌吗？打扮成的石头硬又平啊， 那叫打扮成的石丹丹硬又平啊。西瓜瓜 大 又 甜， 大姑娘大又甜嘛，西瓜瓜大又甜、 啊、是。 打扮成的女娃娃辫子长啊， 两个 眼 睛 也 真 漂 亮。 你要是嫁人，你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领着你的姐姐， 还有那石丹丹、女娃娃、西瓜瓜，都到咱家来。是石头， 还是啊？你给你姐介绍个石头不行啊？ 我那个，我哥他叫石头， 哦、名字叫石头啊， 可好了。 这孩子可够硬的啊！ 那当然了， 臭不臭啊？ 不臭嘛， 又臭又硬， 这不是粪坑里的石头 啊、哦！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呀， 行不行？ 还是这样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虎啊！你这种小孩子呀，刚入社会。你很难拨开现象看本质，万一你看错了，你不是害了你姐姐吗？啊， 不是我能害我姐吗？您刚刚不还说还不错吗？ 我什么时候说不错了？ 一会儿一边翻脸跟翻书似的，你 我什么时候不错了？ 你这还怀疑我的判断能力了呗？啊， 那得检验。 那我现在我不是捍卫石头人品的时候了。我是捍卫我自己判断能力的问题了。 那这样吧，对他进行一次客观检验 也可以。爹，你先咳嗽咳嗽，我怕你顶过去，行吗？让我把他叫来， 咱们 行不行？聊聊天儿， 别聊天啊，请他喝酒，酒后吐真言，酒品测人品。酒品测人品。这个说法其实不算新鲜，至于这里边到底有没有道理，又或者在这家人身上又能体现几分，接着往下听您就知道了。 来，石头。 哎呦，我来了。等等， 石头。 等等，强子， 这一会儿就见到你未来的老岳父了。 你别紧，我也紧张， 对不对？你的老岳父也是我的老岳父，对吧？不就是也是我爹。所以咱你别紧张，没问题， 不 加油加油， 加了有先期吧。那个啥，你爸他什么脾气秉性，你给我介绍老爷子。我 就是我爹吧、他酒量老好了， 完了， 这千万你别逞能， 那完了， 喝不了就别喝。 那完了， 咋的呢？ 我这酒不行啊，我酒啊， 不是，你就喝点就行，陪着喝点，不用老喝，就是我一挠头你就喝。我也挠头，你就 万一你假发戴反了呢？ 不是我给你出个招吗？不就是我也不知道咋办呢，你就喝吧。 行，那我听你的啊， 没问题。 嗯， 来， 那个什么那个，哎呦，你爸来了，叔叔您好， 您来的还挺早的，您身体看着不错呀，我是石头。 说一吧。 哎，那个你看我们这桌就您吃什么菜喝什么酒， 给那个点菜去啊，点菜啊。 Hello， 点菜啊。 吃什么您呗？ 火锅。 火锅好。 酒。 完了，火锅来喽，酒来喽，来喽。 那个叔叔，您看，您就是经常见过世面，他们家火锅一绝，而且毛肚啊，更是他跟特别绝配。你看，你 可以啊。来，喝酒，倒上。 哎， 马上啊！喝着。 哎。你看，行，怪我！你看我怎么能让您给我倒酒呢？我自罚三杯，我当小的。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哈哈，我先喝仨。 喝吧。 哎， 哎呀，我这个是吧？这个请你一来啊，这个啊、还挺轰动的。我们家里头也很重视这个事情，是不是？你看你这个酒， 抬酒啊，我酒，我再喝两口，我再喝两杯， 喝两杯。 那个祝您大富大贵，您长寿。 我也喝啊。 哎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个强子，你叫什么来着？石头是吧？强子。 我是强子，我是您儿子嘛。 哎，对。 石头啊。 哎，叔叔。 哎，我告诉你。 您说。 哎。 啊。 就咱喝困了呢。 就你爸我，嘿、哎，我告诉你。 哎呦。叔叔，怎么您同意了？您同意这事儿？ 哎，同意什么？我现在也就是岁数大了。原来我告诉你，我一人我是喝酒，我是千杯 不倒。 哎，千杯不倒。 看来您老这水平确实练。 再鸡贼的人，我告诉你，都难逃。我这酒后测人品这啊这招， 是吗？ 哎，你明白吧？ 啊， 明白吧？ 我明白了 。哎，你不信你这哎呀，我也你要不信哎 啊， 别问他，对不对？ 是， 你问什么？问他？ 我问谁？问强子。 哎，你问他。 强子是吧？ 是没错， 你有几个熟都让熟 都喝趴下了， 都喝趴下了，而且马上看来人不咋地了，就不能合作了，是不是？ 不行，看你还不错嘛。 你这我问问你 啊， 将来这个你们家这个跟我的闺女要你们要结婚 啊， 哎，你们住哪啊？ 哎，肯定住我们自己的宅子，在您旁边住呗。 在我旁边啊。 对，那时候什么时候方便就照顾你也合适啊。 哎，你这玩意儿说的。对，我呀这么多年我就想要个隔辈人。 啊，这都是老人的想法吧。 哎、是。 嗯。 你看你这个啊，你瞧我身体倒是 挺好。各方面我都挺好。对。 各方面哈。 啊，是。 哎，行。 嗯。 你这个什么这个家里头没有什么 太多的。没罗了。哥就我一个，我爹我妈特别的开明，你放心。 独子。 好。 哎，独子啊，行。家里没累赘啊。 没累赘，你放心吧。 喝着。 哎， 走。 叔叔您的，哎呦，你慢点，我干了。 小伙子， 哎， 你这人不错。 不错。 知道吧？ 您觉得我行就行。 以后。敬我呀、 哎、来，那个岳父大人在上，小婿这厢有礼。 什么岳父大人 啊？那怎么说？ 什么岳父？ 哎， 直接叫爸。 爸。 哎， 就定了这事儿就。 哎，来喝呀。 喝，来干。 明白吧？ 明白啊。 不是，我就纳了闷了，这俩醉酒的人，我以为能把事搞砸了，咋发展这顺利呢？也行，那倒成了，先别喝，吃点火锅行不行？别老光 吃。是。哎，等你， 哎，你们我来， 你别吃人家碗里的爹呀！我操， 您吃我吃， 吃他碗里爹、哎、 爹，别吃，那不是毛肚，那是抹布，那是，别往嘴里塞那个。 什么不能吃？我这强子你就不行，那我爸想吃咱就让他吃吧。 哎， 啊， 这 不孝子， 哎，这他 你看以后我怎么孝顺你？ 哎，老兰， 不是你爹，你就是看错，那就是抹布，你不知道。 老兰 是那是爸，确实他是抹布，我看他吃这个给得您口，你看 这什么？这什么呀？这 不是毛肚吗？你不想吃毛肚吗？这毛肚他们家的那个特色吗？ 啊，这毛肚是吧？来。还行、嗯哎呀，这个这不是毛肚吗？ 是啊， 这不毛巾吗？ 我看你吃错了。 您之前加的是毛巾，你爸。我不高兴。不，那是我没做好，怎么了？ 我把你灌对的，怎么我看错你，你没看错呢？ 嗯，不是， 怎么是回事？你这喝多了，是我这也喝多了，怎么我那加毛巾的时候，你不加这毛巾呢？我把它看成毛肚了，你怎么就没把它看成毛肚呢？ 这是这样， 你给我装， 我没，我您喝多少，我喝多少，我喝的比您多呢。 哎，你是不是跟我你哎，你就没喝多，你不说实话呀？ 我没不说实话，那爸是这样，哎、这样，强子， 哎，我 你听我说，那个是这样，哎。 哎 您那个好，刚才不如吃毛巾了。是这爸，你还醒醒哎，老爷子， 哎， 老爷子，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 嗯， 他我呀，真是我真是挺能喝的，我真是我年轻，而且我这个身体还挺好，我外边有小小的一个小绰号叫千杯不醉。 什么意思？叫什么千杯不？我外号他是。咱这千杯不倒，你千杯不醉， 啊，是您比我厉害，您不倒。 你这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不是 一浪更比一浪强，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嘛。 没有，我这不是也是担心您那酒品测人品这事儿，你让您喝太多，我之前也跟着您说两句醉 话。那你这你还是没喝多呀、啊？这是 我是 啊， 我确实是没喝多。那个强子，你看。 不是姐夫、 哎， 我没听说你有一个技能啊！ 不是，我这天生的，我也没练过。 那赶紧向岳父认错。 爸， 哎， 我错了，我错了 。叫一个，爱听这。 啊，笑一个是叫一个， 叫一个。 这个爸， 哎， 那个，您稍微醒酒吧，喝点汤，喝点汤。 小子， 哎， 我告诉你，酒后见人品。你这小子，我告诉你，你逃不出我的法眼。 不是，哎。 你来，再干一个， 还喝呀？ 虽然最后的结果看起来挺滑稽，但是这里边透出来不容易才是重点。首先是酒品测人品这事儿，咱不说它到底有多靠谱，至少我们能透过这事儿看到长辈对子女亲事的关心。同样，作为晚辈能够体谅这份苦心，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酒品测人品的表现呢？这正是酒品人品要测定，各有说法难证明，别具一格有创新，千杯不醉都是命。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英，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害怕黑暗中跌倒，明